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5摄氏度。不过今天白天偏北风较明显，最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6摄氏度左右，早晚气温仍然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西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到5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6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00到12:0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远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继续带来了盘点这样的一个内容。盘点什么呢？盘点刚刚过去的2017年的那些好书。那么这样的一些盘点啊，不仅仅是一些出版机构带来的盘点，也有一些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像亚马逊呢，比如说像某一个这个文艺或者是文化的这样的出版集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盘点呀，是来自还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而且很多朋友知道他们的书特别多。今天我们的盘点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是一次盛宴，而且也要特别的跟听众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个小的内容，其实也算一个小的节目预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特别多，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盘点呢，今天是第一集，然后在下周一还有第二集，下周二还有第三集，这样的一共3集的盘点。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中信出版集团的总编辑洪永刚先生。洪总你好。 刘三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说到了啊，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咱们的盘点一共有3集。那洪总，您今天是第一集啊，您主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2017年年度好书的哪些的盘点内容呢？现在节目的一开始，跟我们听众朋友、跟我们读者朋友啊，分享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的是2017年中信出版集团评选出的44种年度好书，分成4个大类，包括社科类、经管类、文艺生活类和少儿类，每类各11种。 刚才我说了好几次了，我说你们书多，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洪总，既然今天您给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啊，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跟读者分享一下，为什么每年中信出版社都有那么多的书啊？包括您看啊，很多出版社在评年度好书的时候，有的是6本、8本，通常10本，然后多的也不过是12本。但是中信集团每年，我记得去年我没记错的话，去年30多本，将近40本哈，今年44本。对吧？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书啊？中信出版集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书？是因为人特别特别多，所以会有特别特别多的书吗？ 一个原因的确如刘莎所说，我们的中信出版集团每年都在扩张，我们的出版的领域从传统的 原来的绿色资本经管类，向社科方向发展，向文化文学方向发展，向少儿方向发展，所以说我们每年推出的好书也是逐年增加。 对对对对，就像刚才洪总说到的，洪总您知道，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10年前左右的时候，很多朋友一提到中信出版集团的时候，那时候不叫中信出版集团，那叫中信出版社，大家会想到的肯定。哎，最印象最对，印象最深就是经管类的，然后慢慢会发现，哎，中信还有好多小说，而且我知道你们有好多的这个小说的书籍啊，也是不论是业内还是业外的人士都给了很多的好评，业内咱就说有好多奖，业外呢那销量层层的，我记得以前李静元啊，咱们文艺社的这个社长， 副总编， 对，来做节目的时候说你们有好多书一印就上百万册，上百万册的印， 没这么夸张。但是的确是市场跟读者比较认可。 还有在前几年加盟的啊，小中信。 不是加盟，我们原创的。 哎，但是你们说错了。但是你们其实在小中信啊出现以前也有童书，但是童书是归到各个的不同的这样的部门。 对。 现在部门也多了，品牌也多了。那小中信这样的一个横空出世，其实那时候也带来了像时间线呀，像奶奶的红披风啊等等很多的普通读者特别喜欢的书。咱不说业内人士喜欢不喜欢，咱就说普通读者也是有一个很好的成绩。那其实啊，在过去的2017年啊，如果是经常阅读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的朋友会发现，中信又出了很多的子品牌或者是工作室。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让中信又出了这么多的子品牌还有原因呢？是不是也和中信出版集团的发展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对，这也是中信出版集团对标国际大的出版集团，大的那个传媒集团。因为这些集团比如说企鹅、蓝灯企鹅，他们都是一种具有数百个子品牌。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那咱们就说说中信出版集团啊，最让普通读者啊就是接触的或者最早的这个经管类的书。你看以前呢只有这个中信的财经类的书籍，但现在呢有灰犀牛，有墨菲，就关于经管其实也有好多的这样的子品牌。那么如果是这么多的，虽然是跟国际接轨啊，但如果有这么多的子品牌之间会不会有竞争，会不会影响他们之间互相有那种负面的影响，您怎么看洪总？ 我们主张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中信的大平台上，我们允许而且我们鼓励各个子品牌就是进行健康的竞争。比如说您提到的像那个灰犀牛，这个它原来的分社的名字叫经济和金融分社。 对啊， 大家觉得就这个社名就比较传统，比较那个老套吧。所以我们去年3月份的时候，在集团内部鼓励各个分社转型成为建立自己的子品牌，包括我们财经板块的原来的叫经管分社，现在的它的子品牌名叫先建那比如说我们社科板块里面原来有一个分社叫文化艺术分社，现在它的子品牌名叫建石城邦。 建石城邦其实已经时间挺长的了， 对啊，也有2年了。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么在去年2017年也涌现了很多新的子品牌原来是这样的一个 战略目标， 也就是让中信的书籍能够特色化，能够专业化。即便是你都是看财经，有的呢可能更是一种学术的书籍，而有的呢就是普通人，你拿着这书你就实操，你就当攻略用，是不是？ 对，就比如说墨菲， 没错， 墨菲它就是一个专业的工具书的书，财经工具书的一个集中营。然后您如果留意一下2017年中信出版的图书的封面，大家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中间就封面底下那个小红圈，就是中信集团的那个小红圈 前面那个 logo 消失了。对，我们就封面上就剩下中信出版集团这六个大字，那个小红圈只出现在我们中信图书的书籍上面， 也就是那书背后上面。 对, 对， 大家拿的时候 书籍的上头是一个小红圈，竖排中信出版集团，底下如果仔细看的话就是我们各个子品牌，比如说灰犀牛，比如说仙剑，比如说商业家，比如说墨菲， 比如说建设城吧。 没错，也是这样的变化是跟随着现在的读者，现在的读者我真是觉得见识越来越广了，挑书呢也越来越精明了，而且他们的有一些对专业书籍的需要啊，或者说对于这种面儿的这种广泛性啊，其实真的是要有对应的书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是说一本大而全的书或者说一本什么样的书就能够满足很多的读者。而中信出版集团这样的一个划分啊，其实也让不少的朋友找到自己心仪的书。 对， 那这么多的子品牌，然后这么多的不同的分类，其实要我感觉啊，44本这个年度好书还不够，明年会不会选出440本呢？洪总， 我们希望如此，但是对于我们读者来说，我们在评选年度好书，实际上就是为了那个减少读者的搜索好书的这个工作量，让他有更加精准的定位。 不过也确实是中信出版集团每年的书籍出版的量都非常大，如果硬性的来挑选出来10本书、呈现给读者，可能读者呢会觉得比较方便，但是确实有好多好书被淹没了。其实就跟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想听众朋友还有洪总您会了解啊，很多的这些媒体，那么做读书的媒体或者说做这种书籍的节目的媒体呢，他们会有年度的自己的年度好书的一个评选。其实我们读书俱乐部每年也推荐了好多书，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做一个自己的读书俱乐部的这个年度好书的评选，也是因为每年的好书都太多了。那么粗略算下来，每年有几万种，我说的不是本是种。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得有多少工作人员才能把这样的10本好书或者几本好书给选出来？所以我们想呢，还是每年的邀请各个大的出版机构呀，或者说是一些集团呢，或者是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和书销售有关的这样的合作伙伴啊，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他们各自的这样的好书。我们想呢，才能够把更多的书籍带给我们普通的听众、普通的读者。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度的年度好书。那说到了年度好书的评选，刚才已经反复说过了，有44本书。那这样的一些好书，其实也是从中信一年的书籍当中优中选优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洪总，什么样的书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优中选优的这样的书单当中呢？是不是也简单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嗯，好的。中信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新书是1130多种。所以要从1130多种图书中选出年度好书，的确是一个既是对中信的读者是一个考验，同时对我们中信的出版社的各个分社的负责人也是一种巨大的一个考验。因为自家的孩子都是父母都觉得自家孩子最漂亮。而我们中信现在有26个分社底下。26个分社，就相当于26个子品牌。 也就是说26个子品牌，每个子品牌合不到2本书，一本多一点。 对。 嗯。 所以他在选书的时候，我们的流程是各个子品牌进行推荐。根据他的分社的定位，他们子品牌的定位，推荐出他就是能体现出他们品牌价值的好书。然后我们第二个层次是我们各个分社的子品牌负责人加上我们的集团的领导加上外部专家，3方面共同对初选的当时在初选的150多种书，从150多种书里头进行集中的叫打分也好，陈述，最后做出点评。在这个过程中呢，为了就是增加一个可比性，就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叫分成4个类，就是社科类，经管类和文艺生活类和少类。 这样的四大类 就是相当于合并同类项。要不然不同的类型，你说这个社科类跟少儿书比，这个你是没法说谁优谁劣的谁劣的。然后比如说当然有些读者也说那个经管应该在社科里头啊，按照学科体系的话，经济管理那肯定是社科类里边。 对啊，所以洪总您这是给自己挖坑呢。 但是因为我们的经管的就是它这个品类啊，在我们的总就在我们出版的品类里头应该属于最大的一块。 对， 如果它要进入社科板块里头，社科相对来说我们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如果是不把经管单独列出来的话，那我们好多那个其他社科的很多叫新兴的或者叫还处于初步萌发阶段的那些好书，就可能被经管的强大的那个力量给 碾压掉了。 对，所以啊，这个经管类，中信的经管类实在太强了，如果不把它给单独挪出来的话，恐怕别的书都入选不了了。 对 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才呈现了这样的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既然呢，刚才反复的谈到了这样的一份书单，我们也说到了这书单有四份，那接下来洪总跟我们听众朋友把这样的一份书单啊公布一下吧，我们来了解一下这44本书他们都是什么书，为什么他们能够入选。洪总，咱们可以开始了，大家准备好了吗？44本书的一份书单，您仔细听吧。 对，我们这个书单呢，我这样，我下面播报的时候，前面一个书名，后面呢是对这本书的一个定位吧，或者叫它年度什么什么好书。社科类是一种，第一是新编中国史，它的获奖是年度中国通史图书。第二本十字军的故事，获奖理由是年度外国历史图书。第三本黑旗，伊斯兰国的崛起，年度时政观察图书。第四本五角大楼之脑，年度军事观察图书。第五本未来简史，年度洞察未来图书。第六本世界的逻辑，年度经济观察图书。第七本创新中国集体领导体制，年度政治观察图书。第八本历史的温度，年度新锐历史图书。第九本种子的胜利，年度博物新知图书。第十本引力波，年度科学史图书。第十一本中信国学大典，年度国学经典图书。这是社科类的11本图书。第二大部分是经管类的11本图书。灰犀牛，年度新概念图书。金融反腐论，年度公共管理图书。爆裂，年度经济新知图书。渐行渐进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年度趋势洞察图书。闭源论，年度金融学术图书。价值为纲，年度企业管理图书。千年金融史，年度金融历史图书。智能革命，年度人工智能图书。好好说话，年度沟通艺术图书。细节，年度商业实践图书。混乱，年度创新探索图书。 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啊公布了这份大书单当中的两大类，社科科普类以及经管励志类。我们片花过后啊，继续为听众朋友们带来这样的一份完整的书单。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了年度书籍的盘点。今天的内容呢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盘点。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中信出版集团的总编辑洪永刚先生。前面呢洪总啊谈到了啊，在过去的2017年啊，中信出版集团他们确实有了一些变化，而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呢也反映在他们的出版的书籍当中。那么在这一次给大家公布的44本的书籍当中啊，有四大分类，有社科科普类、经管励志类、还有文艺生活类以及少儿类，共同呢汇聚成了一份44本书的书单。前面呢我们是说到了前两类，那接下来洪总，我们这份书单虽然很长，但是呢我想还是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完整的了解。您刚才说到了这份书单其实也是给读者朋友阅读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的一个导读，一个目录，是专家朋友已经给大家挑好了的这样的一份书单。我们接下来是文艺生活类。 好的，文艺生活类，丙申故事集，年度时光故事，东京一年，年度旅行文学，最初的光明，最后的黑暗，年度历史小说，羊与刚的森林，年度成长小说，小小巴黎书店，年度最美书店小说，人之彼岸，年度 AI 科幻小说，基点移民，年度人文科幻小说，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年度诗集， 饮食觉醒系列年度美俗家图书，英伦花艺完整手册年度生活艺术家图书，诗画共读诗经选宋画插画版年度最美诗画，这是文艺生活类的十一种图书。 哎， 下面呢是少儿类的十一种图书，点亮自然年度科普绘本，小手翻翻系列年度低幼认知读本，真正的猛狮教育在家庭年度教育图书，时空年度历史绘本，中国故事年度原创少儿文学，银汤匙年度儿童小说，甜点真好吃年度绘本，给孩子的哲学绘本年度哲学绘本，汉字有意思年度原创蒙学读物，给孩子的自然图鉴年度少儿科普，山海兽年度传统文化绘本。 哎，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书单，因为总共有44本书，我就不按照老规矩给大家重新的再回顾一下了，因为如果等我回顾完了咱们的时间又过去很多了，还是用更多的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44本书。刚才呢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份书单的一个评选的原则，更多的呢是专家还有专业人士的评选。那么我们刚才呢是把这样的书单发布之后，洪总，其实啊在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评选的过程当中啊，我想呢您有没有了解到每一年啊年度好书的这样的一个推出，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出版机构他们呢都是参考了这个读者的一个购买量一个销售的成绩啊，但是我刚才在您谈到啊这样的一个书单的评选过程当中，其实好像没有提到关于这个消费者这个销售的一个情况的考量。那么这样的一份书单普通人的购买是怎么样的，也就换句话说普通人对这些书的认可程度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个当现在读者对图书的选择，他会参考好多的因素，比如说那个开卷的数据 啊，对对对， 比如说他会参考豆瓣的评分， 很重要的一项， 对，还有他可能会参考，比如说出版社的官微，官网，包括一些大型的一些活动，所以说他。读者在选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多方因素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 哎，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在前几年呀中信的年度好书当中其实有一类最畅销的，但是在刚才我们了解了这份书单当中啊，确实是没有最畅销的这样的一份书单了。那为什么今年的书单和以往的书单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呢？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真正的好书它的价值就是说他有可能是能够引起，如果他能够满足他的目标读者的需求，那他就是一本好书。比如说有一些书他可能发行量比如说300万、3000万，但是读他的人可能对这个觉得没有体会到阅读的快乐。我们这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中小学的教育，那个书肯定销量应该是最大的。 其实啊刚才洪总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更让我们大家感觉到这样的一份书单啊，不仅仅的是给大家挑选了一份怎么去阅读或者购买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的书单，其实更是一份引导阅读的书单。那么我觉得一些出版机构尤其是大型的出版机构，不仅仅是你们要卖畅销书，更要把怎么去阅读如何去引导阅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啊带给读者。那谈到这一点这些书籍当中啊有没有那些专家也特别认可而读者也特别认可的给您印象特别深的书籍，洪总有没有？您是不是给我们大家点评点评呢？ 比如说我刚才在介绍每一本书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后缀，比如说年度什么什么好书我们就比如说灰犀牛是年度新概念图书， 灰犀牛那个销售情况也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据我所知像未来简史销售状况也特别好， 也非常好， 对吧？ 这在2017年都属于叫在就是说各大书榜上面频频亮相的， 对啊 而且灰犀牛这概念也进入了相关的一些包括人民日报的评论啊新华社的新闻通稿啊包括一些重要的一些文件的 成为一个文件中的新的词，热点词。 哎，就包括我刚才简单的浏览了一下这份书单啊，像好好说话的这个销量其实也非常的 非常高， 非常的优秀。然后包括杨以刚的森林，小小巴黎书店，然后其实这样的书啊还有很多。我们也特别希望啊，当这样的一份由专业人士和专家评选的书单啊呈现给读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面的读者的比如说购买的这样的一个量啊，能够和专家的评选有更多的融合，其实是出版人吧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 对， 不能光自己觉得出的挺好的，结果读者不认就惨了。 而且有时候就出版社，刚才刘莎说的非常好，就出版社在出书的时候，在选题策划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引领阅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说如果等大家都说起追捧热点的时候，可能这个热点已经过去了。比如说我们这份书单里面好多选题都是在热点产生之前就策划的。 历史的温度给人特别深的印象。 历史的温度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人之彼岸跟基点移民。实际上它顺应了2017年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的爆发。包括因为人之彼岸的那个作者就是大家它是去年的一个非常热的一个概念。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替换掉 替换所有的人。 对， 以后洪总您不用来我们节目点评了，您就安排一个您的这个 替身， 对， 或者叫风声。 我觉得您就可以安排您的一个传声筒过来，然后把您的思想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以沟通。然后最后呢，我们节目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跟大家说，今天来上节目的不是洪永光洪总本人，而是他的一个 AI 的替身， 洪永刚一号。 正在不是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的盘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样的一个内容。 不信谁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我们把这样的一份啊有44本书的大书单带给了听众朋友。那这样的一份大书单呢，它其实是划分了四个类，分别是社科科普类、经管励志类、文艺生活类以及少儿类。刚才呢，中信出版集团的总编辑也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的嘉宾啊，洪永刚先生呢，跟大家把这样的一份书单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而且呢也说到了每一本书，比如他们是啊年度的，比如说观察未来图书、年度的博物新知图书或者年度的什么样的图书，也把他们的上榜理由跟大家做了逐一的盘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重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书。其实看到这份书单啊，社科科普类是放在最靠前的，所以呢在这份书单当中，很多朋友都会关注这社科科普类的图书。其实我也发现了今年啊，这个社科科普类的图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外国人写历史包括外国人写中国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还是比较明显的。洪总，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份感觉呢？ 从上一届，我们当时推了一个哈佛中国史，这是很典型的外国学者写中国史，然后今年我们这书单里面呢，就是做了一个回应，就是有一个新编中国史， 对， 但是这个作者都是我们国内的，都是国内的，是北师大、南开大学、北大的一些史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些学者。现在已经出了六本，我们还有三本即将要在2018年出版。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外国人写的历史，实际上第二本这个十字军的故事，十字军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外国人的历史。但对于十字军的 岩野七生的作品，这个 他也是一个外国人， 对，外国人写外国人的历史， 对，他是一个日本人， 对， 但是他在罗马，就是28岁到了罗马之后，他就定居在罗马， 对， 然后一直笔耕不辍，研究罗马帝国，研究十字军，研究地中海的历史，50多年。然后他的罗马人的故事在中信出版社出版。 没错，很多人了解岩野七生也是因为中信出版社的这套罗马人的故事十几本。这同样啊，这十字军的故事虽然没有十几本，也是一个大部头。 三本加一个多雷的版画，也非常60多万字。 要请洪总给我们大家做一比较啊，其实我真是给洪总出了一难题，因为罗马人的故事也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也是岩野七生的作品，那么呢这一本十字军的故事呢同样也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那么也是岩野七生的作品，如果非要让您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两套书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因为确实很多人熟悉岩野七生都是因为罗马人的故事。 从一个出版社的那个制作工艺来说，我们十字军的故事啊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对，更精致了 然后我们对于这个选题的把握，我们的编辑应该说更专业了，因为岩野七生那本书应该说也是好几年前的， 没错， 而且当时应该是中信出版社从经管的主业逐渐向社科人文方向扩张，所以我们在这种社科的这么宏大的那些历史主题图书的把握上面啊，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那个锻炼吧，我们编辑对这些书的那个思想内核的把握，对它那个思想内核的展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形式给它 呈现出来，因为我们经验更加丰富了。 刚才呢是跟大家谈到了这个十字军的故事啊，和以往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罗马人的故事的这样一个对比。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对比啊，人类简史很多朋友都知道，那么在2016年啊，太多的人了解这样的一本书了。2017年是有未来简史，同一位作者的第二本书。以前呢是说到的我们这个人类是怎样从动物一步一步的走到我们现在，那这一本书是从现在走到以后的将来， 未来三十年。 所以洪总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样的书，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那个人类简史跟未来简史的作者都是以色列的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哈拉里。 他今年到40岁了吗？好像还不到40岁。 76年的。 42岁。 但他的确是一个天才式的学者，应该说是对那个就对这个学识非常的渊博，然后那个思考的维度应该说一个非常就是具有突破性的这种让人脑洞大开的这种思维这种方式啊。然后他在写未来简史跟人类简史的时候，他已经跳出了传统的那种学科的界限，就是说你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史，但实际上它更多的有考古学，有经济学，有人类学啊，甚至还有那个叫地理学啊，它是一种综合学科的一个，就是占有了巨大的史料基础上的一种爆发式的突破。 没错，在以往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朋友呢还局限于比如说哪一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哪一年哪一年又有什么样的事件出现了，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一部人类简史，我说到的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未来简史，它的姐妹篇的姐姐的最早出的这样的一本书，它可能会告诉你是因为什么样的条件，那么不仅仅是人类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相关的动植物啊也会有一些演变，甚至有可能是某一样食物的出现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对， 您知道我在看人类简史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亲切的感受，就它当中有很多描写中国的这个内容，会觉得虽然和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写起来不太一样，但是那里面会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在里面。 这也是尤瓦尔这位作者的一个非常叫贴近读者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思。 我觉得他是贴近中国读者的一个小小的心思。 不，他有好几个版本。他在每一个版本的时候都根据这个所在国的文化历史，他有一些例子，他做一些调整。 对，所以那这一本未来简史呢，他会有这样的相关的调整吗？ 他也做了一些调整。 对， 但相对来说呢，因为他的三分之二的内容他的那些思想的精华跟人类简史那边有所重复， 对。 但是他在后三分之一的内容里面，他着眼的是未来人类的这种从现代人向他叫至神，就是中国古代神话里面或者古希腊罗马神话里面那种神所具有的一些那个能力，实际上在现代人的身上已经全都具有了。 没错没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神为什么会羡慕他们，是因为神能够飞翔， 能够上天入地。 对，但是在我们现在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手段当中，钢铁侠都出来了，还有什么人类是做不了的吗？ 对，是这样。所以说包括现在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人离我们传统的就是生物界的这种人的越来越的远离，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传统中神话中的那种神。 说到了我们刚才这一份大书单当中的社科科普类啊，其实还有一本书啊特别特别引起我的关注，这就是种子的胜利。我在北京电台做节目很长时间以来，其实做的都是科普类的图书，科普类的内容，然后拿到这本种子的胜利，就像我去年看你们的五彩缤纷的生命一样，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实写的就是那，比如你嗑个瓜子儿，当然不是瓜子儿了，人说的是坚果，就是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果子，能够把这样的内容啊写得如此的引人入胜，如此的有那种代入感，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一见的一本好书，我个人的感受啊。那洪总这本书入选，那么作为当时的您肯定也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评选者啊，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或者这本书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吗？ 对，种子的胜利，实际上这个种子在这本书里面它包括谷物，比如说大米、小麦、坚果，比如说 女生都爱嗑的瓜子，比如说开心果，还有豆类，比如咱豆里面，比如说咖啡豆，它种子生理实际上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种子已经把人类的方方面面都给占领了。 哎， 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喝一杯咖啡，咖啡就是一种种子。 不见得所有人喝咖啡，但大家大部分都吃油条、吃油饼吧，吃包子吧， 这都是跟小麦有关。 对。 然后比如说您穿上的现在都要求讲究那个纯棉的， 棉花是种子吗？ 棉花种子啊。 棉花不只有棉花吗？哦，对，棉花里面有籽儿。对，是包裹的种子的。 对啊，因为棉花的产生、出现，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个衣服，就是那个制衣、服装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推动。您像古希腊人，不是古埃及人用的是亚麻做的那个布。 所以在植物学家他们心目当中就有一个选题，就到底是小麦，或者说是某一些植物统治了人类，被还是说是被我们人类啊所说的是我们驯化了某一种植物。 对，尤瓦尔刚才提到，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面就提到这个观点，说表面上看是人类驯化了那个牲畜，驯化了小麦。他说，但实际上从小麦来看，它从一个原来叫偏居一隅的，在中东地区一个很小的一种杂草，结果因为随着智人的向世界各地的扩延，它的种子的就是小麦的后代反而成为世界上占领面积最大的一个物种。 对啊对啊，你看多少人都吃小麦呀、不论是东西方的人士，可能大米啊还并不是像小麦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种植，但是小麦应该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 对，种子面积最大的一种植物 都存在。 对， 我们刚才那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了社科科普类的一些书籍，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这就是洪总您最熟悉的经管励志类的书籍，太多了、对吧，去年灰犀牛又是一个现象级的书籍，像这个我们在去年的经管类的书籍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智能革命，太多的好书了。那这样的好书，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洪总跟我们大家分享哪几本呢？简单的聊一聊，跟我们大家做一个推荐。 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新概念，就是灰犀牛，这是去年最热的一个概念，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做了专门的评论员文章，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是说既要防黑天鹅，更要防灰犀牛。 哎，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经管励志类的书籍当中，除了我们大家去年很熟悉的这个灰犀牛入选以外啊，我想可能有不是像灰犀牛那么广泛的一个了解的爆裂的书入选，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高兴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在去年有不少的书籍，而爆裂这本书在去年得了挺多的奖，它在全球也得过了不少的奖项。 爆裂呢，实际上是我们顺应了科技创新啊、各种就是创新企业的崛起，然后在创新企业它在他的公司的指导原则上面呢，这个爆裂这本书提出了九大原则，包括涌现优于权威，拉力优于推力，指南针优于地图，风险优于安全，违抗优于服从，实践优于理论，多样性优于能力，韧性多于力量，以及系统优于个体。这个九大原则呢，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两位专家实验室在国际这个创新行业是非常知名的，他们把他们所从事的一些在过去创投过程中就在创新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了九大原则，它实际上是对于中国的一些创新企业，特别 IT 企业人工智能企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借鉴作用的。 而且呢，在这一次的年度好书的书单当中啊，还出现了像金融周期这样的原创的作者撰写的经济理论的书籍，其实也是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和我们以前的这一些经济书籍有特别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出入。 就这一点啊，洪总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书入选我也觉得非常高兴，不同的声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的声音会出现。 对，因为这个作者是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者，同时他以前也担任过中信证券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啊、 对，所以他是就是行业内也是非常知名的作家啊、那个研究那个经济的学者，因为中信除了做畅销书之外，我们也在深耕原创的理论著作，把吸引一些国内的优秀的理论学者，还有一些就是在实践领域的优秀的那个分析师啊、他们的这图书我们也纷纷的引入。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做的是一个盘点，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的年度好书这样的一个盘点。说到了盘点啊，其实书有44本，非常多，但是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接下来时间当中啊，洪总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哪样的一本书呢？ 我再跟读者推荐一本书，是我们BAT 国内的三大那个互联网公司之一的百度，以百度的他的那个董事长李彦宏牵头，做了一个叫编委会吧，把百度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做的大一些研究的成果进了一个 智能革命这一本书哈， 对，而且李彦宏在他的这个人工智能团队，包括他的无人驾驶汽车，这些大的那个突破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近他李彦宏本人也进入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所以这样的一本书啊，它本身的名人效应啊，也能够引发读者的一个关注。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科普类的图书，还有经管励志类的图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文艺生活类的图书以及少儿类的图书。那谈过这样两类书籍之后，我们还要在节目的最后留了一个现在的热点啊，跟洪总和听众朋友一起来交流。所以这样的两本书和我们刚才接下来要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热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咱们来说一说文艺生活类的书籍和少儿类的书籍，您的感受？ 我们今年在文艺生活里面，我们专门推了两本跟书店相关的书。一个是2016年日本书店大奖的第一名，这书叫《杨与刚的森林》。这个书店大赏呢，实际上是类似于我们每年的叫好书年度盘点，但这个书店大赏它是由全日本的书店店员为代表，他当时收集了是435家书店552名店员投票，这本书是得第一。 这本书就是专业的看书的人、卖书的人 推 选出来的最好的，他们认为的最好的书。 对， 其实专业人看书和非专业人士看书有一特别大的区别，就是量的区别。专业人士他们接触的书太大量了，这样容易做比较，而非专业人士因为时间有限嘛，看的书籍不能够像他们这样的一个做全面的比较。 对，还有一本也是跟书店相关的，叫《小小巴黎书店》。这书呢，实际上，因为最近这几年就是随着实体书店的升温，因为前几年大家都知道实体书店有过也比较日子过不好过嘛，然后 实体书店纷纷倒闭，这是我们不少朋友在前几年啊看到的一些新闻的标题，说哪家书店要撤离了，哪家书店要撤离了。但是从今年开始啊，从去年开始， 从16年下半年开始，一个是表现就是新华书店啊这些传统的书店，改头换面，叫盛装出席，然后还有一些民营书店大规模的进行那个连锁，包括我们中信在内，也是大规模的布局机场店、写字楼店、 跟那个叫商贸店。 哎，刚才我为什么说呀，说到了文艺生活类的书籍还有少儿类的书籍，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其实刚才呢，洪总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带出来了，就是说到的实体书店。如果呢大家留心的去现在啊北京的各个实体书店去看一看，可能呢是在文艺生活类的还有少儿类的那儿有不少的在实体书店看书的读者。 对包括那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在2017年专门评了叫十大最美书店， 嗯， 就是在北京城里啊，推荐就是评选出了十家最北京书店， 嗯， 然后中信出版集团底下的侨福芳草地中信书店也很荣幸进入这十家 啊。侨福芳草地本身环境就非常好，而中信出版集团的这个书店在这儿确实占了一个叫。 地利 而且那儿的人也非常多，地利人和 又占了人和然后天时呢也的确是这几年 实体书店的春天来了， 国家的出台了好实体那个书店的扶持政策，然后包括北京的各级政府也给予巨大的资金资助，以奖励的形式扶持实体书店，应该说成效还是非常显著。 我去过侨福芳草地的中信出版集团的书店，但是呢我在那儿呢确实没有在书店里面啊去看书。不过我去过呀三联出版社的在总社的美术馆的那家24小时书店 对 在夜晚的时候啊，你可以感受到外面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呢这个天已经黑下来了，你在一个书店里面看书，尤其看一本小说，那种感受啊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我尝试过，其实也欢迎更多的读者朋友，不仅仅是你买了书在家里看，也欢迎大家去书店去看书。 对，实际上这个书店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公益事业，它一种商业模式，但更多是一种公益事业。 我在很多的书店都看到有好多小朋友在那看书，就包括刚才咱们说到的侨福芳草地还有24小时的这个三联书店啊，都很多小朋友在看书。那么这一次咱们的这个少儿类的图书啊，我看到了就囊括啊就特别小的小朋友低幼的，也有一些呢稍微岁数大一点的，还有呢像中国故事啊等等的一些少儿文学。那么在评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把这个年龄作为一个考量，就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小朋友都有他们喜爱阅读的书出现？ 比如说0到3岁阶段的叫有一个书叫小手翻翻系列，这个书在侨福芳草地很多很多家长 都在那小手翻翻， 对，就是给自己的宝贝然后是挑，因为它的特别特别小，正好能可以小朋友的一手都能握住。 对，大家想一想，我们正常的开本啊，不管您用的是那种 A4 纸的，我们就用 A4 纸吧，大家最容易能够体会到大小。我们正常的开本都是 A4 纸一折叠，或者呢 A4 纸一折叠稍微宽出那么一个边儿来。但是刚才说的那小手翻翻呀，是 A4 纸的一折叠再一折叠。 就是实际上，因为它是根据读者的对象不同，所以它的产品的呈现方式也不同，然后这刚才说的一个比较小，再说一本比较大的。比如说那个点亮自然，点亮自然大概它的版式应该有一张报纸的那个版式这么大，然后它是有配了三副眼镜，红绿蓝， 立体的是吗？ 不是立体的，它是就是用那种绿色镜 哦，通过绿色镜能看不一样的图案，能够看到， 就是能够就在纷繁的复杂的那些色彩背后，隐藏着的各种动物，比如说那个原始的那个，就比如说那个亚马逊树林里面，你看到的全是红的蓝的绿的那个各种色块，你只有戴上了比如说戴上红光镜蓝光镜跟那个绿光镜，然后一个个动物，比如说白天的动物出来了，晚上的动物也出来了，或者说用绿光镜的时候动物都消失了，就剩下茂盛的树林。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在看到少儿类的书籍的时候啊，如果是细心的读者可能也会发现，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中信出版集团的书呢是以经管类啊特别特别的见长，然后他们的书能够碾压很多同类的书籍。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少儿类的书籍当中啊，其实中信出版集团不仅仅经管类的书籍出名，而且引进版本的书籍也出名，可是在这次的少儿类的书籍当中原创的作者的作品啊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那么在评选的时候，或者在给大家推荐这些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把原创带给更多的中国小朋友的一种想法在当中呢？ 原创的比如说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它就是一个 把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和中国传统的童话做一个深度加工之后，以一种符合现在孩子阅读方式、阅读习惯的形式重新再现。 嗯 嗯，再比如说这个汉字有意思。 嗯 汉字有意思呢是那个畅销书作家台湾那个 刘墉的。 刘墉的、实际上是这是一个他们刘墉自己在那个家里教育他的儿子他的女儿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识字卡片30年啊，所以说他这里面就是一次一家三口合力创作的一个识字本。 嗯，我们刚才用一集节目的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了这样的44本书籍，当然呢只是一些不完整的点评，因为我们还会有中信的年度好书的第二集和第三集的盘点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洪总又到了您说结束语的时间了，这一次要在结束语当中跟我们大家说点什么呢？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中信出版集团在2018年中将会以一种崭新的形象、更好的面貌啊，展示给心爱的读者。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加油助威，谢谢。 也谢谢洪总啊，在一集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好书，也感谢中信出版集团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带来了这么多的好书，也希望2018年一如既往有更多的好书推荐给所有的读者朋友和听众朋友。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蒲歌读美文朗诵会及北京电台听见经典2018大型诵读活动首场演出，1月31日保利剧院由心发声，著名表演艺术家蒲存昕和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玲、陶虹、吴清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